空，苏丹尼巴达、发际间都有这个道理。Sunyam lokam avekasu moga raja sada sato evam lokam avekam tam machu raja napasati. 你应该思维世界为空，你moga raja， 如果你这样思维的话，死亡不会看不到你。其实在《三藏经》里面有 很多种这种解释，也是世界都是空，《心经》道论也有缘起空的道理，不过没有强调涅槃也是空，所以空要完全平等，所以再变成无二法，那不动就是在这里。印度教的涅槃跟佛教的涅槃是一样的吗？一样不一样？不一不一，其实从论文的角度来看，当然是不一样，因为印度教的涅槃依照马哈巴拉达等等毗什马的说明，一定要看马哈巴拉达那个瓦纳普拉斯塔那的部分。印度教的涅槃，后来你印度教也接受涅槃的概念，也是讲涅槃，不过这个涅槃是真的我的经验。中佛佛教也是接受大圣那个涅槃经也是这样的，真的我的概念，所以很难决定。不过从佛教的角度来看，这个如来藏就是方便而已，如兰伽经是说明很清楚，不是没有真的我，就是来，因为印度的修行人、印度的学子很相信我，就是来教授他们，让他们接受究竟法，就是方便而已。罗汉是不是也有第一真如？有第一真如没有错，不过他的经验还不是完全，因为他没有彻底的了解法无我的道理。或是只有菩萨第一真如，罗汉没有，不是没有。涅槃就是真如，从中观的道理没有什么出入，只是作用不一样。从一切是理论的道理，体会真如就是灭所依跟得清净的所依。那个灭所依跟得清净的所依的过程，罗汉还不是完全，依照一切是定义，还可以学很多东西。 烟尘是也是珍珠吗？那当然是珍珠，没有，不是别的东西。两个问题，请问长老，在经历中如何入定坐观，而不用出定坐观？那我们已经有说明可能明天后天我会再讲，我们还没有讲过观的过程。其实。南传佛教跟北传佛教是讲东洋的经验，不是另外一个经验。当然，来修观的你需要熏思，如果没有熏思，你不会修观。不过，熏思也存在在定里面，你不需要出定用了熏思。所以，我们有看过一切是谛论的说明又不一样。你不需要出定，你在定里面修观。怎么修观？我们要说明。菩萨如何？地真如，需要至观中还是在心六度波罗蜜中？菩萨的至观的过程跟修六波罗蜜的过程是一个过程，不是两个过程，这是大的错误。如果不分别，那不是菩萨的修行，这也是波罗蜜，观也是波罗蜜。这个波罗蜜不能够承受，如果其他的波罗蜜，其他的四个波罗蜜，该是还是八个波罗蜜没有承受。这样才能够变成无上，无上佛，不能够分开直观的过程跟波罗蜜的过程是一个过程，一定要这样思维。如果分开的话，那就不是佛教的了解。OK，所以一定我。练习不断的强调，学佛法不要用机械的思想，要用智慧。智慧就是了解我们的经验都是一个有机的过程。在这个有机的过程，你要用智慧配合它的过程的不同样的要素在一起，你不能够分开。罗汉来称罗汉也一定需要波罗蜜，如果没有波罗蜜，他不会称罗汉。不过，因为他的波罗蜜不是靠。般若波罗蜜，所以他成罗汉。如果他的波罗蜜的过程是靠般若波罗蜜，那他不要成罗汉。不是说罗汉没有般若波罗蜜，不过他的般若波罗蜜。还是有而发的了解，是靠分别智慧。 当然得到涅槃变成罗汉，他也有如来法的了解，不过不是完全，所以他的今年的要素不是平等平等，所以他没有开悟建筑发生。OK，那就今天到这里为止，不要讲太多。我们省时间，希望问题会多一点。我们每次现在剩下3天，还有第4天也有机会。每天我们就从明天开始，第三开始就先从问题，所以给大家机会发问，因为我不是为自己讲，我是为大家讲，不过我也自己将受很大的利益。我的利益变成更大，如果你们给我挑战，问有艺术的问题，阿弥陀佛。 各位法师、 那 各位 现 法 在 友， 有还有没有打坐？还是 各位法师、各位法 有？ 友，我们长老是刚刚讲得很清楚，明天3:50那堂课开始，先给大家问一些问题。那今天还有剩几个问题，会在明天的3:50那最后一堂课之前会先处理。那长老希望大家。努力精进修行，因为我们现在是